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，大写的微，蓝天的蓝。 北京时间23:00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FM 98.2兆赫 ，AM 927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Fresh Radio。 晚上11:00，杭州，我和床头的书本一起度过美妙的夜晚。我看不见西湖的涟漪，但我听得到他的哼唱。 曾经有一个真挚的声音放在你耳边，你没有听到。 当烈日灼身，在耳边轻轻敲下，你我又共迎来了新的一天。我是吴兆涛，欢迎光临冰点月华这座温暖的音乐小屋。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我希望你能对他说我愿意。如果要在愿意前面加上一个期限，我希望是一整夜。 夜歌，我是吴兆涛。 一杆进洞，据说这比中500万概率还小。一帮朋友替我高兴得不得了。那天快喝多的时候，想到了你。当时心想，你要是在身边就好了，一块高兴高兴，你就不那么烦了。谁烦啊？就是你，还不承认吗？如果不烦，干嘛总给我留言？不烦干嘛小屋的门还没有开就发短信说我一个人在喝酒呢？好了，我回来了，我们又在一起了。今夜我给你带什么来了吗？是一些让我感动，或是让我联想到你的原声对白，当然还有与之相连的月华。我敢肯定，你将会是这些对白中的男女主人公。好，让你想想该怎么对我说吧。我先送给你一首歌。这首歌2年前我曾经听过，它的名字我不想告诉你，因为我怕你听完会受不了。但其实没用的，如果你听了，你一定会受不了。如果真的受不了，答应我，别走好吗？真的，不要离开，坚持把它听完。 答应我别错，别把我还给自己，这句挽留说不出口，这种要求听起来像乞求， 在车站说他买不到回来的票，我在电话里说我很想他，他说他也没有办法。不管怎样，我想我们是很相爱的，送我们一句月话吧。

是习惯吗？你爱我吗？你的心里还是唯一吗？你爱我吗？你是真的爱我吗？ 记得每一个纪念日，每一个小地方，很小的事情，他会把所有的纪念日都安排得井井有条。这或许就是我离不开他最大的原因吧。我的确需要有人帮助我来面对很多事情，可能还包括感情的问题吧。 会这样依赖他吗？我感觉你好像在点头。那好，把这首歌送给你，它就叫依赖，对吧？ 关了灯，把房间整理好，凌晨三点还是睡不跟着心跳，怎么瞒他听 虽然闭着眼假装听不到，你对爱已不再想依赖。

是吴周彤。 嘿， 你想过吗？人的一生到底有多少时间去和你爱的人相互了解？多给他一些时间吧，至少在这样的夜里听听他的想念。 到底要多少思念？ 这里是夜歌， 才能抓住你的视线。 向我飘来，这些短信就像黑夜里的风筝，我不能松手，因为我不想让他们被现实的寒风带走，我要留住他们。于是我转身进门，我是吴周彤，我们继续吧。说爱着的那个男孩突然疏远了我，可能猜测到什么了，不知道这份情感是否该告诉他让自己解脱。他已经不和我联系了，我想以后的日子他会忘记我。零五二要说，我已经受不了了，离开他两年半，没有一天不想他。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可我永远也不可能得到。我真的太想他了，我无力再向幸福迈进。八七五五说，和他讲清楚后离婚的，我会把一切都给他，一个一无所有的男人，从头奋斗了，我们永远在一起。而现在，这爱真的比死都难受。我想你应该像这首歌唱的一样，爱得诚实一些。来听听看。 世界忽然变形，忽然很安静，无助的我一秒间失去重心。 想。 歌叫诚实的想你。想一个人可以诚实一些，但诚实不是放肆，不顾一切只是一个形容词。你绝对不要做傻事。八七零七说，我快疯了，他就是不接我的电话，无论我用什么方法假装不理他，故意去找他，或者是默默等他，他就是不远不近的在那儿站着。我知道他心里还有另一个女孩，我也知道我无法代替他，可我没有办法不去想他，我甚至想把他杀了。帮帮我吧。立刻想到了这句约话，可是等一下，如果我就这样让你听了，把这首歌送给你，你一定会说，我知道我是个傻瓜，难道你还要来嘲笑我吗？这样吧， 为什么？ 在让你听这首歌之前，请允许我把你领到一座桥边，我想让你听听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在那儿，他们在说些什么。 是你不爱我，为什么你爱他？我一定没有猜错。见了，我也知道你，我也知道你这些日子为什么苦恼。你是傻瓜，我也是。按照这一小屋的情感定律，把这段录音送给你。 眼泪用牙是咬不住的，我知道你的嘴唇快要被咬破了，傻瓜，你哭出来吧。 傻瓜，我们都一样，受了伤却不投降，相信付出会有代价，代价只是一句傻瓜。 就要回来了，我爱他，可是他应该是不爱我了吧？我不想放手，却又不想他不快乐。日子还长呢，我想，我们还是慢慢走吧。 其实他做的坏事我们都懂，没有什么不同，眼光闪烁，暧昧流动，闭上眼当作听说。其实别人的招数我们都懂，没有什么不同，故作软弱，撒娇害羞，只是有 节目，让我回想到我和他亲手把他推开的。可是人总是有些无奈，推开他就是我的无奈。我傻，因为我爱他。 另一个他又是你的，你欠他的，他又欠他的，另一个他又欠你的，感情是不会平等的。当你羡慕有人被爱得死去活来时，你到他的心里去瞧瞧，他一定也傻傻地爱着一个人，而且通常这个人不是痴爱他的那个。这样吧，干脆就此留一道情感作业题给你，题目就叫傻瓜，回去想想自己的情感经历，然后告诉我你是如何看待感情中的傻瓜的。你做过吗？有人为你做过吗？你后悔吗？ 想起我不完美，你会不会逃离我生命的范围？想着你的滋味，我会不会把这个枕头变得甜美？想起白天的约会， 幸福的失眠，幸福的想念，都在夜歌里面。这里是深夜为你送去温暖的夜歌。 一个人失眠，全世界失眠，无辜的街灯守候明天。幸福的失眠，只是因为害怕闭上眼。如何想你想到六点？如何爱你爱到终点？ 或许这就是他寄给我的卡片，或许这就是我们的合影。一切都变得很奇妙，我的幻想仿佛是没有边缘的夜，一直向着深远处飞去。或许这仅仅是个幻觉，我必须忘掉。 奇异的幻想与相伴的自责混在一起，我究竟在做些什么？我简直恨自己，不能再让幻觉占据我那爱幻想的心，我必须忘掉。 我不想再听下去了，因为我不想再幻想，我要回到自己的生活里去了，而方式就是离开你。虽然明明知道那是一座冰冷的屋子，可我还是要回去，要回去。下了一节，我突然感觉自己好像已经躺在柔软的床上了，他好像又回来了。我们的孩子已经有万年青那么高了，好几个。我们在春天的草地上玩耍，孩子们唱起了歌，禁不住我也唱了起来。 哇哈哈，哇哈哈， 这世界有许多美丽的风景，这世界有许多美丽的所在。我曾经答应萌萌要带她一一走遍，有许多的诺言许下的时候 谁也没有想到我们无法实现它。 我们的祖国是花园。 我答应杜小斌一定会照顾好我们的小女儿，我要带着我的小女儿走遍这些美丽的地方，拍下那里的春夏秋冬、清晨和黄昏。一路上我会给她讲有一个男孩在成为一个男人的途中走过的路、遇过的人、经历过的故事和那些消散在风里的笑声和诺言。一路上我们边走边等待着，等待我会逐渐老去，越来越像爸爸，等待他会慢慢长大，直到听得懂那些故事，明白那些泪水和笑声，然后一位老爸爸带着自己永远的小女儿。 来吧来吧，我们去找妈妈喽。 生命的历程可以这样吗？如果可以，我是不是已经不可能拥有了呢？我眺望生命的延长线，好像还不短，还有好长一段，那我就别再回头了，向前吧，要抓紧时间，就像唱歌的女孩，佳人已逝，歌声依然。我是吴周彤，晚安，再见。 谁听见海里